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57集。办公室外，打斗声从未停止，大火鸡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这一次他的力量比上一轮老鹰抓小鸡还要大。他一爪子砸向唐默，唐默侧手避开，墙壁被他轻而易举地划出三道深深的痕迹，露出里面的钢筋。大火鸡外皮坚硬，小阳伞无法穿透，只有傅文铎的匕首可以对他造成伤害。但是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大火鸡早已提防傅文铎的匕首，不给他进攻的机会。他敏锐地觉察到唐默是两人中实力较弱的，他不断地攻击唐默，逼得傅文铎只能追击。两人一击打遍了超市一层的每个角落，傅文铎的子弹全部用完，大火鸡抓住一个机会，佯装攻向傅文铎，锋利的爪子举在他的头顶。傅文铎在地上打了个滚，躲开这一击，谁料大火鸡突然扭头，一脚蹬地飞向唐默。唐默正准备过来救傅文铎，事情突变，他惊骇地打开小阳伞，大火鸡的速度却比他更快。眼看锋利的爪子即将刺穿唐默的胸口，嗖，一道银色的光芒从唐默的面前一闪而过，大火鸡立即停止攻击，躲开这一剑。他转头看去，只见自动楼梯的上方，一个冷漠的黑衣女人站在超市二楼，冷冷地盯着他。宁宁的手里拿着一把银色的弩弓，刚才就是他射出那一箭，逼得大火鸡不得不躲避。唐默借机跑到傅文铎身边与他会合。大火鸡的鼻子里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呼声，他细小的眼睛在三个玩家的身上来回变换。忽然他怒吼一声，冲向了独自一人的宁宁。宁宁拉起弓弩，一道银色的光芒随着他拉弓的动作出现在弓弩上。下一秒他快速射箭，三道银色光芒以极快的速度射向大火鸡，大火鸡左右避开，冲到了超市二楼。唐默和傅文铎立即翻身上了楼梯追击过去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黑塔逾越的倒计时在超市里响起。超市一层是死一般的寂静，超市二层，三个强大的玩家与大火鸡斗成一团。没有了致命的蓝色水滴，小乔布下的陷阱对大火鸡来说只能耽搁他一点时间，没法造成真正的伤害。唐默三人联起手，大火鸡无法伤害到他们，但他们也无法伤害到大火鸡。傅文铎说，小心。大火鸡又是一爪子袭来，唐默翻身避开，却还是没来得及。他的脸颊上出现一道细细的伤口，红色的血慢慢渗了出来。傅文铎的脸上露出一丝凝重，唐默一手撑地，一手抬起擦了擦自己脸颊上的血。他郑重地看向傅文铎，又看向宁宁，三个人齐齐点头，谁都没有开口，可是已经达成一致，他们的速度下降了。那种饥饿感在一开始并不明显，打斗起来的时候唐默没再注意，可是饥饿感却不会就此消失。随着他们不断地与大火鸡搏斗，饥饿感渐渐涌上身体四肢，唐默觉察到自己的速度变慢了，力量也变小了，否则他不可能躲不开大火鸡刚才的攻击。唐默快速说，他们已经救走人了，我们撤。傅文铎说，好。三个人立即分头逃走，大火鸡却在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击。超市里黑塔的倒计时还在继续， 60 59 58， 只剩下一分钟。唐默和傅文铎跑下超市二层后，唐默向西跑，傅文铎向东跑。大火鸡看都没看唐默一眼，直追傅文铎。唐默犹豫了一瞬，他咬紧牙扭头又追了上去，帮助傅文铎。一时间大火鸡追着傅文铎，唐默追着大火鸡，两人一击在超市里跑了个来回。当倒计时数到最后十秒时，大火鸡追上了傅文铎，他哗啦一声打翻旁边的货架，堵住傅文铎的去路。接着他用力蹬地冲向傅文铎。正在此时，一把粉色小阳伞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照着他的大脸将他拉了回来。 唐默高声道：“ 傅文铎！” 傅文铎立即明白唐默的意思，唐默站在大火机的身后，用小小的阳伞拉住他的脑袋。傅文铎不再逃跑，转身攻上来，黑色匕首如同死神，从大火机的翅膀下方滑上来，好像在切割豆腐，撕拉一声便将这坚硬的翅膀割裂成两半。大火机疼痛愤怒的吼声在超市里回荡。这时黑塔清脆地爆出了最后两个数字， 10。叮咚，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结束。 大火机怒急的咕咕声还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耳边回响，当黑塔提示音落下后，这声音也立刻停住。大火机的右翅膀只剩下一层皮还连接在身体上。唐默收起伞，他瞪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傅文铎。慢慢的，他的眼睛变成了黑色。大火机身体僵硬地转过头，走到肉类食品区，轰隆一声趴在地上，呼噜噜地睡了起来。至此，第二轮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结束。当这轮游戏彻底结束，唐默终于松了口气。与大火机搏斗的时候，他的肾上腺素急剧分泌，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和紧张。可如今一切都结束了，他感觉到手臂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唐默掀开衣袖，看见一道极深的血口从自己的手腕一直滑到手肘，露出里面森森的白骨。傅文铎也受了一些伤，他的大腿被火机狠狠地拍了一巴掌，腿骨有些折裂。刚才逃跑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来，现在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唐默的身边，低头看向他的手臂。傅文铎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唐默将袖子卷到手臂上，不让衣服碰到伤口。他摇摇头：“ 没事，刚才大火机想挣开我的伞，被他乱挥爪子割伤的。你呢？”“ 没关系，一个小时后应该能正常行走。” 老鹰抓小鸡游戏结束，大火机再次陷入沉睡。躲在二楼的宁宁和躲在办公室里的肖继彤四人再次走了出来，看到这只憨憨入睡的大火机，长发女生气得双眼通红，她很想上去踹这只火机一脚，但她的同伴却拉住了她。短发女生喝下香蕉酒后已经恢复健康，完全看不出刚才濒死的模样，只是脸色还稍微有点苍白。她恨极地看着这只大火机，她也很想把这只火机碎尸万段，可是她知道这样没有用处，踹她一脚也无济于事。短发女生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：“ 谢谢你们。” 唐默挑了挑眉，淡淡地说：“ 救你的是他们。” 他用眼神瞄了眼肖继彤和小男孩，短发女生目光坚毅：“ 但是是你们刚才拖延了时间，让肖队和小乔能来救我。我听肖队说了，谢谢你们。” 对方都这么说了，唐默也没有再反驳。他抬头看了肖继彤一眼，大火机还没醒，七个玩家的脸色都不是很好。肖继彤看到唐默和傅文铎受伤，他拿出第二瓶矿泉水为宁宁治疗了一下伤口，接着他把矿泉水递给傅文铎。傅文铎也没有客气，拿着矿泉水给自己和唐默疗伤。以他们的身体复原速度，一个小时后确实能正常行动，可是伤口并不会完全愈合，用道具加快伤口复原是最好的选择。处理好众人的伤势，确定大火机还没有醒，肖继彤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他看了看在场的所有玩家，语气严肃：“ 刚才我们的排队顺序错了。 大火机可能会骗人，黑塔却绝对不可能骗人，他们刚才的排队顺序确实错了。”短发女生想了想：“ 肖队，是不是我和圆圆的顺序颠倒了？下一次排队我和圆圆换位置吧。” 唐默说：“或许不止那么简单。” 众人全部看向他，唐默的大脑飞速旋转，他仔细地回忆刚才一小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最后他声音平静地说：“ 上一场老鹰抓小鸡游戏，我们觉察到大火鸡要攻击的对象是这位宁宁。大火鸡是有固定的攻击目标的，他中途可能会伤害其他玩家，但是他最后要杀的人是他。但是这一次的老鹰抓小鸡游戏，大火鸡没有再去抓他。萧继同接着他的话说，是我们之前推测大火鸡必须遵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，只能杀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，因此我们才认为宁宁排在最后一位。顿了顿，萧继同看向傅文铎，可是这一次老鹰抓小鸡游戏，他抓的是这位唐吉先生。长发女生一下子没明白， 这是为什么？他不该是抓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吗？ 唐默凝眉思考着，萧继同也没有说话。他们之前的推理是站在宁宁排在最后一位，小乔排在第二位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如果宁宁不是最后一位，那他们推测的正式玩家预备役偷渡客的顺序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推翻，事情一下子又回到原点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他给出一条推测， 他第一次只能抓排在倒数第一位的玩家，当该玩家成功逃脱后，他就可以顺次向前抓排在倒数第二位的玩家。 萧继同说， 确实有可能，但这个规则和普通的老鹰抓小鸡游戏不一样。 唐默也有想过傅文铎说的这个可能性，他的看法和萧继同一样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。可是要解释大火鸡两次抓人对象不同的问题，只有两个答案。 唐默说，第一种可能和唐吉说的一样，他第一次只能抓排在倒数第一位的小鸡，之后依次向前抓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三位的，但是这种推测有点牵强。 唐默想了想继续说，这不符合正常的老鹰抓小鸡游戏规则。 还有第二种可能性， 傅文铎直接说出了唐默的猜测， 顺序在变。 唐默看了他一眼点头说， 没错，顺序在变。假设大火鸡抓的真的只是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，那第一次排队宁宁是真的排在最后一位，刚才排队唐吉排在最后一位，很有可能这个排队顺序是在变的，不过可能性不足两成。 萧继同微笑着摇头，众人都看向萧继同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